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是上班族啦，那为了要让时间过得快一点，我们都会在上班时间啊去偷听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故事，那这个也是我们创立这个频道的一个原因。 没错，不然上班时间真的是太漫长了。 对，毕竟我们还是要找到我们的生存模式嘛。 没错，那在这些故事当中呢，不管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啊，或者是我们的朋友，或者是有网友在网络上分享的一些故事，我们都觉得非常的不错。 对， 那也想要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也在这里担任误人子弟的角色，要带大家进入薪水 小 偷的世界咯。 没错哦。